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51集，多方齐动。苏良带着兵马强行突破，方霸人马虽然众多，但简直不堪一击。这些兵马都是秦淮一带的散兵，养尊处优，连个死人都没见过，而赵普的兵马则是刚从边关调过来的，骁勇善战。方霸带人后退，这时后边上来了一支接应的人马，摆出盾阵，将整条去路用盾枪堵死，盾后藏枪。邹良就皱眉，看来对方早有准备，要阻止他们进兵。邹良毕竟久经沙场，一眼就看出方霸的目的就是要拖延时间，而元帅果然又是正中靶心。邹良有些犯愁，如何突围才能又快损伤又少，想起来他也有些生气，对付自己人本来就够窝囊了，要是再伤了他手下那些抵御外敌的精锐，简直是浪费。正为难，邹良就听半空中传来一个声音， 你就往前冲。 邹良扬起脸，一道红影突然从头顶掠过，邹良微微一嘴角，带着将士狂奔向前。来的是谁？林业火。林业火本来是带着肃清来邹良的营盘捣乱的，不过一来看到竟然打仗了，就想着看在邹良早上送来一只小狗的份上帮他个忙。于是林业火一跃直接上了盾牌阵的顶部，一脚踩住枪尖，坏坏一笑，抬手一掌，直接打散了盾牌阵。后边一道盾阵又补上，不过林业火腾空而起，同时邹良身后有个人狂奔而上，飞出一枚盾牌，那盾牌飞过横扫一片堵住去路的盾牌手，盾牌飞回，肃清一接明盾往旁边一撤，让邹良的人马过。肃清和林业火冲散了敌方的部署，邹良带着手下直接踏马而过，方霸一看实在挡不住了，只好带着残兵败将转身就逃。展昭等人一路狂奔，看到邹良的人马几乎畅通无阻，于是交换了个眼色，兵分两路去支援其他两队。此时中路的欧阳绍征带着先锋营已经冲出几十里地去了，果然也受到了阻挡。火麒麟向来速度快，带着士兵就要突围，突然身旁窜出一个黑影。 哦，爽了。 果然就见阴侯飘落到敌军阵前，抬手双掌送出，这一掌的内力啊，前方敌军躺倒一大片，跟推牌九似的。欧阳绍征乐了，带着兵马从阴侯身边过，还不忘对阴侯一挑眉。 谢了老爷子。 敢叫我老爷子，臭小子。 龙桥广突围的时候也遇到了障碍，不过他还没看清楚对方的阵营是怎么一回事，天尊帮他把堵着山谷的几道盾牌阵都推到了。展昭和白玉堂一人上了一边的山顶，将埋伏的敌军杀了个阵脚大乱。龙桥广带着人边冲还边嘀咕， 哎呀，真该跟元帅说一下，带着他们上战场啊，战斗力惊人。 不出半日，赵普成功的将自己的军营往前延伸了50里地，而众人发现赵普的预测一点都没错，那些绵延几里地的帐篷都是空的。此时官道几乎变成了战场，不少路人都受到了惊吓，搞不懂是怎么回事。而等赵普扎下营盘，居高临下往下一望，其他人也明白赵普的用意了。赵家军此时处于一个斜坡的高处，下方地势就凹陷下去了，有些类似盆地，原本方霸的军营被他们撵了出去，直接撵到了坡下。展昭站在最高的一座山头往下望，微微皱着眉头问白玉堂， 那是军营还是牧场？怎么那么多牛马牲口？ 白玉堂想了想， 突然像是恍然大悟， 赵普真不愧是赵普，果真帅才。 什么？ 多少牲口啊？ 白玉堂指了指那浩浩荡荡的牲口群，展昭盯着牲口看了看。 哦，明白了。 亏得赵普先下手为强，站住了高地，不然哪怕是迟一刻，等坡下的人将那些牲口赶上山坡来，整个开封都可能危险了。 一上午的快速进军之后，赵普成功踏平了方霸的营盘，将方霸的人马撵下了山坡去，在陡坡之上驻扎下来。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可以直接观察敌方的阵营，那满地牛羊让人有一种来到了草原的错觉。赵普站在山坡上皱眉看着下方方霸的营盘，士兵很少，牲口很多，其实这里本身也算是开封府城外能找到的最大一块平地了。中原地区不如西北荒漠那样有大片开阔的牧场，这一带的确是有饲养些牛羊供给附近州城，没想到被方霸占了。赵普摸着下巴盯着大片牲口发呆，欧阳跑了过来。 王爷，通知允州府了，邹良带人包车到后面，已经在挖沟了。 嗯。 这时展昭和白玉堂也来了，赵普就和众人进军帐聊。 这招算是先发制人？你觉得对方准备那么多咒符不是给人用的，是给那些骡马牲口？ 嗯，给士兵用那种符咒，无论多厉害，但最终都会变成死人。50,000人呢，多好的筹码呀，怎么舍得就这么丢弃？肯定是存着备用的。那拿什么来冲我的营盘？想来想去还是拿牲口。那些家畜体型大，不怕刀砍斧剁，发了疯一起冲我的营盘，光是挡就得死很多的兵将，不等说不定直接冲进开封城里去。另外畜生嘛，也不会排着对冲，不好抓也不好杀。 众人都点头，事实证明赵普猜对了。 你怎么猜到的？ 错就错在对方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莫名其妙派了方霸的人马过来叫阵。对方肯定是个没打过仗的饭桶，出兵打仗是有原因的，特别是这种叫阵，除非是有必胜的把握，不然简直就是送死。那么理由是什么？想来想去也不过是拖延一下时间，对方好趁我分身乏术，将那些骡马牲口从盆地里赶到陡坡上来。赶牲口上坡是件比较麻烦的事，毕竟数量众多，上了坡才能用毒药，先毒死再塞符咒解毒。这么多牲口的尸体哪儿放啊？方霸那个假的大营里，不然他也没这么多人，要那么多帐篷给鬼用啊。好在老子先一步把这群畜生留坑里了，一旦上来了，一马平川，横冲直撞，那还得了？这下好办了，他们若是往上跑，那就滚木雷石伺候。 众人听后都点头。赵普别看平时粗鲁得很，关键时刻就他最仔细。不用问，云州府是距离这个凹地最近的一个州城，用那里做屏障，多挖几道沟，那些牲畜也冲不过去，等于困死在这个坑里了。 王爷，公孙先生回来了。 来得正好。 赵普起身，众人到军帐外接人，就见公孙是和南宫记一起来的，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押送着收集来的火油硫磺等10,000弓弩手列队整齐。赵普点了点头，大拉拉掐公孙的腮帮子。 乖，真能干。 你夸小四子呢，乖你个头。 你有小四子那么可爱就好了，夸你乖你就笑一个嘛，还踹我。 小四子可算看见公孙了，冲了过来，公孙把他抱起了。 爹爹，上面好多牛和羊。 小四子自小在江南长大，头一回见那么多牛羊，有些兴奋。公孙想了想，点头看赵普。 哦，难怪你要进兵了， 聪明。 话刚说完，赵普继续伸手掐公孙脸。于是众人就看到军营门前赵普躲闪，公孙抱着小四子追着这位大元帅踹。展昭和白玉堂在一旁看着， 除了赵普喜欢招惹公孙外，公孙对赵普这位位高权重的大元帅也真是没当回事，看着踹得多顺脚。赵普边跟公孙抢小四子，边对点齐了人马轻装上阵的龙桥广点了点头，龙桥广带着人马就往开封去了。展昭和白玉堂目测了一下方向，是往山谷去的。 不是用来对付方霸的？ 这些牲口挺好的，够开封府的人吃一整年牛肉面了，中了毒多可惜啊。我先把那些有毒的符咒给去了，永绝后患。 你要烧掉他们藏在山里那个营地？ 那些符不是最易燃烧吗？ 赵普说着又吩咐紫影和折影， 你俩带点人给我去把姚记纸铺给抄了，杀个措手不及，把带活气的都给我抓过来。 紫影和折影领命，带着人就走了，众人都了然，赵普是准备来个出其不意先发制人。于是展昭和白玉堂准备去看热闹，挑了挑，众人还是觉得去山谷看龙桥广火烧咒符比较有意思，姚记纸铺抄出来的都是棺材，没什么好看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